一次網上 NBA 直播啊！ 香港第一次嘅網上嘅籃球直播啦，咁我哋有幸成為一員嘅話咧，其實我都覺得係榮幸嘅。 咁啊，呢一場波啊，洛杉磯打比啦，呢個快艇對啲湖人嘅。湖人如果用做主場嘅成績咧，就係16-10嘅，但係快艇今年嘅作客成績咧，就係17-12。 嗱，我預測啦，快艇贏20度啦，大家點睇啊？ 一個 crossover 同呢個 DeAndre Jordan 一個 pick and roll， 跟住轉方向俾呢個 Caron Butler， 跟住 Greg Griffin 一個中距離入埋15-0， 表就變咗唔夠人打噶嘛。相反你係點樣用另外嘅球員幫呢啲得分點去攞分啊嘛？即係你話杜蘭特， 你諗下火背後教練邊個？ 我 Pat Riley 唔通就係 冇錯啦。你知唔知 Riley 咁多年嘅經驗係嘛？我點樣守你？其實佢做過 system 做得好。 你知唔知甲一好多隊嘅教練係邊個啊？ 你知嘅陳 Sir， 蕭 Sir 啊嘛， 梗係唔係？Kobe Bryant 嘅 drop step 一個 half fake， 跟住用左手 呢手出手的個位置咧，就係、是、同個框平高度，咁變咗咧喺個咁嘅掟出去個角度嚟講咧，即、就、係、是、ESPN 睇做過個分析咧，就係、是、呢個咁嘅掟出去的角度咧係好有利咧。 你識單打獨鬥，我都可以喎。即係你見到熱火有心呢幾球係俾詹姆斯單打獨鬥， 你絕對講得啱。 翻上去啦！ 哇， 曳啲喎呢球 就嗰個嘅。 開打自波魯沙。二號位打翻 Kevin Martin 啦，係啦，咁樣可以對翻跟翻個節奏啦，可以再 調翻轉就可能硬大隻少少，因為我諗硬啲肌肉多啲啦，咁樣調佢咩骨多，咁變咗可能同埋個落地 應該唔會多嘅，係少即係肌肉少啲嘅，骨多我都驚嘅， 骨長，骨長， 佢有骨。 星期三晚9:30 ，Thomas、阿謙、夏薩特、藍天雪地。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们现在听紧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10-11，狮子和阿坦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好啦，咁今集呢就有啲意外嘅，咁点解有意外呢？就因为上个礼拜嘅时候其实都未 confirm 呢今个礼拜会有嘉宾嘅。咁呢你当你哋听呢个节目嘅时候听到我把声呢，就会觉得咦，点解今集得獅子一個主持呢？咁就咁嘅，我趕走個 Kenny， 咁就等我單獨呢同阿傑玲公主可以傾偈嘅。 大家好，其實都唔使好似好 surprise， 因為我見到你 Facebook 尋日已經 share 咗出嚟 啦。係啊，我非常之興奮啊！咁咧就其實話請阿傑玲公主呢就講咗好耐啦，因為即係中間有一個朋友呢就又係反曼嘅巴打嚟嘅，咁啊，即系帮手约啊，约，咁啊，终于都可以嘅，可以嘅，系啊，就系 Peter 啦 ，Peter 有听呢个节目嘅，主要系乜 Peter 帮手约咁样讲，咁啊，好开心啦，即系我哋再一次又有靓女上嚟做节目啦，上次就阿 Kit 啦，今次就阿杰玲啦，咁啊，杰玲公主咧，即系我谂大家都好熟悉啦，但系亦都可能近呢一两年咧，可能会觉得有啲陌生啊？点解咧？就因为杰玲公主好似就离开咗幕前啊，即系 消失咗 啦，咁已经咁，所以咧，即系你有几耐冇接受过类似访问啊之类嗰啲嘢咧？ 访问啊，其实不如讲翻，我系两年前离开 Cable 嘅，咁、之后我就断断续续都仲有接拍 job 啊，嗰阵时仲拍咗套戏添嘅，唔知有冇睇？ 有， 你有啊？ 我梗系啦， 出戏名啊？ 我唔出嘅，因为嗰阵时阿 Philip 叫我睇嘅。即系开咗名添， 竟然 系啊， 叫你 系啊，佢叫我睇嘅，但我都系睇咗 trailer 咯，系啦系啦， 其实就系讲魔法嘅，咁我就系做一个大学生咁样，咁之后就开始转咗做 office 啦，咁就真系完全冇乜点样接触呢个圈所有嘅嘢，都对我嚟讲而家都好陌生噶。 唔紧要嘅，球圈都仍然有 keep 住睇就 OK 啦。 我睇波咯，系啊，系啊，我系咯，做杰志嘅， 冇错啦， 啦啦队队 系啊，啦队队长杰志啦，队队长，所以即系不过我哋咩？之前咧闹呢个盛世基金嘅，我哋有闹阿吴健嘅， 我哋话我都唔关事噶啦，而家所以你可以同我 系咩？咁啊好啦，咁咧就即系我谂。各位听众咧都好有兴趣想知咧，点解即系 咁多靚女唔揾啊，係要揾傑玲公主呢咁樣講呢，咁梗係有原因啦，係咪？傑玲公主呢其實就係好出名嘅利物浦球迷嚟嘅， 好出名嘅利物浦球迷， 好出名嘅利物浦球迷嚟，即係大家都人所共知㗎啦咁樣講。咁呢但係喂聽講咁喎，傑玲公主啲人話呢好似話有人话你系反慢，有人话你唔系反慢，咁其实你反唔反慢？ 你知唔知咧？我好搞笑，嗰日喺微博咧影咗啲咩出嚟咧？我唔记得咗，我影咗一张相，好似系讲紧利物浦嘅。 嗯。 跟住个人竟然有一个人留言，佢话你明明系曼联嘅球迷嚟嘅喎，咁咯。跟住我忍唔住闹咗佢一句，我话你错得好紧要、哦。跟住我话其实我系支持利物浦嘅、哦，咁样咯。跟住佢就啊系咩系咩？跟住我就好奇怪，点解会有人觉得我系支持曼联嘅咧？我系做过啲乜嘢咧？ 我想讲咧，我都有咁嘅经历噶。 系咯， 我想讲咧，我感觉咧，当有人话咦你唔系曼联嘅咩，我嗰系好嬲，同埋觉得好污糟 啊！ 觉 得发生乜嘢事啊？做咩啲人会觉得我个样系一个曼偶嘅？跟住我就觉得我唔系啊！ 咁你有冇问佢咧？ 正声明，我唔知可能系咪以前 冇理由噶。其实你 系因为我一路之前做体育王，我都系。好抗拒曼联噶嘛， 嗯、 即系 even 我阿奥运入咗去之后，我都系要坚持曼联系要输波噶嘛， 系、嗯、啊， 奥运要入波， 嗯、 但系所以我就唔知道发生咩事啦，所以我希望喺呢度可以严正声明，我系绝对唔会，以后一定都系唔会，永远唔会中意呢个曼联。 其实你上得嚟呢个节目咧，就定性咗咧，你系反曼噶啦，我想讲你系啊，但系我想讲咧就阿杰玲公主就。你几时开始睇足球？系啊， 嗯，其实都好耐啦。我系98年世界杯， 点 解咁记得呢？就是、因为我屋企得一部电视，咁、我有两个阿哥嘅，咁、我作为细妹就自然嘅争输电视啦。咁、所以我就焗住一齐睇咯。咁睇下睇下，咦，有个几靓仔嘅。就是奧運啦，跟住哇又跑得好快，哇又入波，跟住我就中意咗。咁、其實我係因為佢先開始睇利物浦啦，跟住睇利物浦，跟住咪開始接觸唔同嘅波咁樣咯。 哦，即係換句話嚟講咧，係先因為嗰個球員，跟住接觸 女仔多數都係因為靚仔球員先嘅。 咁、變咗有一個好。得意嘅問題又嚟啦，即係上次我都問過阿 Kit 嘅就係、是，你由幾時開始會即係發現自己係利物浦球迷，或者啊唔中意曼聯，或者對曼聯好抗拒呢？ 其實我覺得咧，真曼聯係一個天性嚟嘅， 太好啦， 即係咧。我唔知啊，譬如你問我幾時中意利物浦咁，即係當我中意咗奧運，咁佢係踢利物浦，咁你好自然就會中意利物浦。 係啊係啊， 咁你睇睇下就會覺得啊，硬係有一隊波係篤眼篤鼻嘅喎，即係硬係點解好似球證又幫住佢啊，跟住嗰啲球員又好招積啊，啲球迷又好串啊，跟住尤其是個領隊更加啦。令到我就覺得係引發咗我真曼聯嘅天性出嚟咯、所以你問我幾時我唔知啊。 其實我都知係好難，我都知係好難答嘅，所以我都係話係天性嘅，因為我都有講過就係、是、其實我係先憎曼聯，再後期中意利物浦嘅，就有啲調轉嘅，就係因為唔知啊。其實當其時好細嘅時候，我基本上我都唔知道費格遜講過啲乜嘢，做過啲乜嘢，但係唔知點解見到呢條友就好憎佢。咁後屘再睇翻佢做嘅嘢啊，或者嗰啲球迷啊，成支球隊啊，我就覺得即係成件事都好錯，好乞人憎咯。 我覺得係即係譬如有一啲人行出嚟咧，係有一種妖氣圍住佢哋嘅，即係我覺得曼聯就係有呢一種感覺咯，即係有一種魔嘅氣喺佢咯。 所以咧嗰啲入咗去就會突然之間覺得邪惡咗，出翻嚟咧又冇咁乞人憎嘅。即係例如 C7 咁樣啊，哇！以前我真係好憎 C7 嘅，我真係一見到佢就真係想打爛個電視㗎啦，真係有呢個衝動。咁但係佢去咗皇馬之後咧，我覺得咦點解個人順眼咗？真係順眼咗嘅，唔知點解嘅。 可能佢條界調轉咗嚟著。 包括碧咸都係啦，我覺得碧咸係啊。 我覺得我以前都好憎碧咸嘅，即係我覺得佢係。名過其實咯，即係你話係咪真係咁勁啊？做咩全世界都好似覺得佢超級中場咁樣咧？跟住我後屘係真係到佢去咗美國之後，開始有啲改觀咯。我覺得係啦，就係因為離開咗曼聯，後屘去咗即係去到美國，我先至覺得佢係個樣順眼咗咯。 同埋可能咩呢，嗰陣佢去咗美國之後大家都以為佢拍荷里活嘛、 嗯 啊、最後冇發生，又真係正正經經踢波喎，咁可能又有啲改變咁樣嘅。不過如果頭先你講返呢，就話即係有股妖氣纏住呢，咁以往我哋節目呢都有係咁以懶係好理性咁分析過幾個原因，又不外乎就係、是、因為曼聯對波個本質呢，就喺我講緊香港嘅球迷眼中啦，就即係其實係喺有英超時代開始先至有嘅曼聯，即係佢哋嘅眼中覺得曼聯嘅歷史就等於咗即係有費格遜開始啦，或者七小福啦咁樣。咁嗰段時間嘅曼聯的而且確即係雖然我係利物浦球迷啦，但係你客觀嘅成績去講的都係真係所向披靡啦，永遠就係落後十二分又可以追返反超前，保持九十分鐘可以九十六分鐘嘅波，即係不論係佢真係靠實力、靠運氣定係有啲背後嘅助力，咁佢出嚟嘅效果，佢真係一隊強隊嚟嘅。咁所以佢哋塑造到就係呢隊波嘅價值就係榮譽囉， trophy 囉、又或者就係等於勝利咁樣囉。咁喺呢度即係變相佢哋畫成等好嘅。咁以前都有講過嘅，就係話啊，即係呢隊波嘅格言就係 Gory Gory Man United 嘛。咁、但係其他球隊即好少一啲球會會將自己嘅格言係講做同榮譽畫上等號㗎嘛。譬如利物浦唔係啦，係咪車路士唔係啦，阿仙奴唔係啦，熱刺都唔係啦。咁但係呢隊波嘅本質就係咁樣。 即係話好多人鍾意曼聯係因為佢贏波所以鍾意佢。 有一大部分都係咁樣嘅、就 又話勝利球迷。 勝利球迷當然多啦，咁就算唔係勝利球迷，就因為就算我幫佢兜啦，我當而家係佢哋贏開贏開嘛，佢哋咁贏開一輸波咧就發曬癲嘅， 唔輸得 嘅，咁唔輸得係好大鑊噶嘛，係咪、即係其實足球嘅世界入邊就唔係即係贏同輸咁簡單噶嘛，仲有和噶嘛，係咪先？即係如果講即係足球算術去講，咁更重要嘅就係其實喺即係一個足球嘅運動嘅過程入面，其實係一種球迷啊、球會啊、球員之間一種互動嘅關係嚟㗎嘛。咁入面會有啲人情啊、又會有啲即比賽以外嘅一啲嘅地方啦、係咪？即係例如即係我哋嘅利物浦就可能會係講緊96人啦、我哋會講緊嘅就係、Bill Shankly 啦，例如會講緊係 You Never Walk Alone 啦咁樣，其他球會都有。咁但係曼聯呢就佢太商業化，亦都佢個商業化走得太成功啊！咁啲人呢就個球會嗰啲領導者呢就總之有冠軍呢就得㗎啦，咁但係其他嘢都唔理嘅。例如以前有講過嘅就係、喂佢心口嗰個會徽係冇 Football Club 呢兩隻字㗎嘛、就 Manchester United 咁樣。咁其實呢啲就真係下巴都跌咗落地嘅，即係究竟你係一個 business 啊，定係即係定係一個足球呢咁樣。咁變相帶動嘅就係嗰啲球迷喺呢支球會嗰個領導底下，咁佢哋唔會去反思自己呢支球會嘅價值、佢存在嘅目的，或者佢一啲好特別係有別於足球以外嘅即係勝利以外嘅傳統咯。咁久而久之所塑造出嚟咪就係、即上梁不正下梁歪啫嘛，你梁振英唔好嘅，陳茂波點會好咧？ 我覺得你講得好好啊，你完全分析到點解即曼聯係咁值得去爭啊？ 即唔係即但係即都係講事實啫，客觀事實啫。我哋個人嘅感受就係我哋每個人都有啲唔同嘅故事，就係例如直接同呢啲曼聯球迷嘅交涉咁樣，你就大概會領略得到噶啦。即嗱，利物浦球迷咧就最明白呢樣嘢嘅，點解咧？ 成日都就係抽我哋水嘅。 係啦，點解咧？點解咧？你覺得點解咧？ 嗱，即係在於我嚟講，我喺翻我自己，譬如假設 Facebook 咁樣啦，咁曼聯輸波我係好開心嘅， 正常啊。 咁我有陣時都會可能喺個 status 度哈哈哈咁樣啦。咁但係我唔會特登走去曼聯個球迷個窩嗰度話，喂你輸波啦嗰啲噶嘛。咁我都係喺我自己嘅地頭自己發癲啫、但係曼聯嘅球迷係鍾意去翻你個 Facebook 個窩嗰度啊，哇哈哈利物浦輸波咁樣嘅，好神奇嘅，即係嚇。做咩你又走过嚟我地头啫？我又冇踩你。 好贱嘅真系。咁但系我又觉得咁，佢哋点解咁特别针对利物浦咧？有冇谂过呢个原因呢？ 唔知道、因为利物浦好恰咯。 嗱，以前就其实都系嘅。嗱，而家系啦，当然就，但系以前因为死敌啊嘛。咁、就系佢哋利物浦，我哋以前系攞18次联赛冠军，系顶级纪录啊嘛。曼联得7次啫嘛，嗰阵过咗头，咁佢就会觉得一个即系，其实就真系咁贱嘅，即系嗰啲叫咩咧？落井下石，即系究竟雪中送炭容易咧，定落井下石咧？咁佢哋梗系选择落井下石啦，因为即系你喺雪里边送炭系个炭系辣手噶嘛，系嘛？咁你落井下石最多都系一嘢掉落去嘅啫，唔需要 hold 住咁啊。所以 點解啲人咁中意落井下石就係呢個原因，同埋會有挖苦嘅意味咯，就會覺得即係嗱，我已經取代咗你啦，或者你已經係明日黃花啦咁樣講，咁即係如果你用成績就係去咁去比較咯，咁但係你更加有樣嘢好重要嘅就係咧，佢哋用勝利嘅眼光，所以就會睇唔起我哋。 嗯， 即系就会睇唔起利物浦，或者睇唔起其他听众，唔好意思，如果非利物浦球迷，今集讲多啲利物浦啊， 即系意思我真系中意利物浦。 系啦，咁佢就会用呢一样嘢，会去觉得就啊，即系嗱，你睇下你几失败，咁多年都冇英超系嘛，即系又连欧联都打唔到咁样，即系佢系最容易去攻击，最容易去入我哋啊。 佢成日都话成日都俾人话我哋利物浦球迷系好念旧噶嘛， 嗯， 即系净系沉醉喺以往嘅成绩里面，嗯，就跟住之后就话而家踢成咁样，队波咁差，点点点，跟住就好中意用呢样嘢嚟攻击我哋咯。 我都听好多，即系点解咧？佢成日就话我哋咧，即系对住历史打飞机咁样讲，系啦，即系佢成日都咁样讲噶。咁我都回应咗好多次㗎喇，我就话其实唔系我哋怀念历史，而系如果一个人你唔知你嘅过去呢，或者你唔知你爱嘅嗰个人，我觉得球会有个人嚟㗎，你嘅爱人，你嘅另一半，你嘅灵魂，你唔知佢嘅过去系乜嘢呢，你唔称得上系爱佢嘛。 咦，我你话你睇球会系个人，我就睇球会系似一个国家囉。 嗯。 即係我會覺得國家同球隊好似，即係你係有一個 leader， 跟住你有好多入面嘅人，咁，譬如我覺得可能球員就係啲官員啦，即係你要為個球隊有啲成績啊，做咗出嚟啊，咁成日啲人都話你唔可以太盲目咁樣愛國嘅，咁我會覺得係我都係好盲目咁樣愛利物浦，但係如果嗰個 leader 係做得唔好，其實我都可以反佢㗎。 係啊，啱。 但我反佢唔代表我反利物浦㗎嘛，即係同樣地， 同樣同樣地， 係我反緊梁振英，我唔代表我唔愛香港㗎嘛，係咪先？ 就係因為我香港，所以先反梁振英。 即係我會好心痛，就係利物浦當係利物浦咁樣啦。如果佢真係做咗啲好錯嘅 decision 啊，或者啲咩，我會心痛㗎嘛，即係我就會點解呀，即係你一定會嬲㗎嘛，如果你對嗰個球會係冇嗰個咁深厚嘅感情嘅時候，你先至會冇感覺囉，我覺得。 同意呀，同意呀，因為呢就係，是，正正係因為即係我哋覺得自己係等同咗嗰間球會嘅一部分呀。 係呀。 咁你就會好 care 嗰個球會發生嘅事，就更加 care 就係外敵嘅攻擊㗎嘛。即係嗰啲外敵嘅即係言語上面又好，或者喺地頭上面下輸波，然後趾高氣揚咁樣，我哋喺主場輸波咁趾高氣揚咁離開，即係我哋係會唔開心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有陣時足球就係more than講緊係 trophy， more than winning a game， 即係因為都係嗰個講法，喺個過程入面有啲互動，有人性嘅，即係我唔好話我哋沉醉歷史啊，就其實唔係因為要沉醉歷史啊，而係喺依家都係㗎，依家譬如我講緊兩季之前、三季之前係咪沉醉緊歷史咧？其實唔係㗎嘛，即係歷史嘅講法唔係講緊輝煌就等於歷史嘛，撲街都等於歷史嘛，差都係等於歷史嘛，係咪？即係你兜踎嘅時候都等於歷史嘛，即係我哋唔係去唔講嗰啲嘅東西嘛。咁如果你往往強調就覺得利物浦係講翻以前嘅歷史，唔去面對現實嘅話咧，咁我覺得呢樣嘢第一好唔 fair， 第二亦都反映咗講呢啲説話嗰啲球迷嘅質素都真係相對上係有限嘅，即係要去即係重新思考一下做人嘅道理嘅，我覺得就係，所以嗰啲都可以擺埋一邊，唔理佢嘅。但係咧最黑人憎係乜嘢咧？就嗰啲會講呢啲説話嘅人咧，又好串嘅，串得嚟咧又係好 覺得自己看透世， 係啦，覺得自己好啱嘅。咁你点话佢又唔得㗎喎，你即係你调返转话佢死萬九，咁佢又会闹你话你唔理性㗎喎。 同埋呢我就係觉得好搞笑，譬如头先我哋有讲嘛，英超挑战杯嘅时候点解啲人嘘啊，拿斯尼嘘得咁劲，但係你话曼联嗰场波啲人又唔嘘云佩斯㗎嘛。我真係諗其实嗱，当我係一个曼联嘅球迷啦，如果我买咗一个敌方嘅一个最劲嘅人过到嚟，我咪会要好 proud of 呢样嘢呢，即係佢哋係会觉得嘩劲啊，我哋买咗云佩斯返嚟，但係我会觉得有啲羞耻囉，即 係 係咪 点 解佢哋唔羞耻嘅，点解佢哋唔觉得係一件肉酸嘅事呢，同埋你对波係靠一个人哋 train up 嘅人嚟帮你赢咗个联赛咁样，你会觉得係一件好值得骄傲嘅事咩，但係係啦，即係睇佢哋个睇法就係点即係我赢波啊，但係佢哋就係啦，我赢囉。 所以 你冇咗雲佩斯啊，哈哈哈咁。 抵你死啊！你睇下臨尾一周先爭到第四啊，咁樣我都覺得好難以理解嘅就係、是，但又調翻轉講咧，我哋 Red 先呢度咧都有一啲漫迷咧，就相對上冇咁乞人憎嘅，佢都話喂，其實我都雲佩斯真係，我都雲佩斯真係過咗火啊咁樣講啦，坐喺度呢個監製阿的咪就係咯，係啊，佢漫迷嚟嘅真 係，即係個頭耷低咗， 頭耷耷啊，俾我哋話到，即係佢哋都有啲都會話雲佩斯咁樣唔啱嘅，但係即係有啲更乞人憎嘅就係咩咧？我記得咧就上季，即係啱啱過去嗰一季咧，雲佩斯去呢一個酋長球場。咁阿仙奴球员就列队欢迎嘅时候，云佩斯行过，咁嗰一幕咧喺阿仙奴球迷心目中系一个好心酸，亦都好气愤，即系好嬲嘅一幕，但系亦同时又都好心痛嘅一幕，系咪？因为你爱过佢，但系佢嘅背叛，佢亦都讲啲咁嘅说话，咁你更加痛恨佢咁样系嘛？咁有个漫迷就 copy 咗嗰张 cap 咗嗰张图，咁嗰张图咧就写住就话the best scene of the season。 啊， 哇！即系呢啲说话系我觉得。即系你都赢都算啦，嗱你叻咯，当你赢 攞晒攞到尽， 攞到尽啦，即系你都赢到尽啦，仲要抽水，即系呢啲系唔系王者咯，即系唔系应有嘅风范咯，冇风度咯，而且咧唔系个别事件嚟噶，系绝大部分嘅曼联球迷咧都系咁样噶，咁我觉得就真系嗱，第一，你觉得云佩斯好忠心咩？ 嗯， 系嘛？佢好波系，即好波入好多波。咁第一个球员人品最重要嘛，细细个都话啦，读书唔好太差啦。当然就读书唔系最重要，品格先最重要嘛。做人都系啫嘛。喂，我今日可以穷，但我要有骨气。我今日可以乜都冇，但我要对我自己嘅理念系忠诚嘅。云佩斯嘅理念系乜嘢啊？就系话要攞英超奖杯咯。咁然后但系就。完全忘记咗当日佢受伤嘅时候，舞会系点样去凑大佢咯？ 系啊， 冇阿仙奴，你点样去踢曼联啊？调翻转讲，系咪你点证明自己啊？你咪又系因为当佢系踏脚石咁，但系我觉得球员咁 P K 都算啊，姑且。喂，但系你做球迷嘅，你唔好咁冇风度得唔得啊？你自己心里边你试下想象一下，如果朗尼虽然走唔到嘅呢个肥仔，呢个肥仔走去车路士，赢英超赢欧联，然后去翻奥脱福，系嘛趾高气扬，咁然后车迷话呢个系 best scene of the season， 你会有咩感觉？即系将心比己咯，你即系你可以笑阿仙奴无冠，但你唔可以攞人哋呢啲伤口嚟撒盐啊！我哋有感觉噶，奥运咯， 系啊， 哎、我俾你讲奥运啊，真系。 其实呢奥运喺我心目中系真系好重要嘅，因为呢我嗰日啊，我记得我喺微博摆咗张咩相啊，就系我喺我大学嘅时候，我去咗利物浦，嗰阵时奥运仲喺度噶嘛，咁我就呢去咗买一张生日卡，咁嗰张卡呢就是啊、你我唔知道你有见到佢有个 badge 呢系写住 I'm a Liverpool supporter， 系啊系啊， 咁、 啊啊、 我就话第时呢又话佢好耐好耐之前买嘅，我话第时我都一定会将呢张卡送俾我仔， 送俾个仔嘛，系啊系啊， 咁、啊、我 跟住啲人话想做你个仔嘛， 唔系，跟住我个重点系我其实嗰日就执屋。炒翻一大袋，全部都系我嗰阵时喺利物浦买嗰啲一啲 souvenirs， 跟住我就觉得好心酸，因为好多都系奥运嘅。咁、其实佢喺我心目中系占咗一个好重要嘅地位啦，因为始终都系因为佢我先会睇波啦。咁嗰阵时佢话去曼联嘅时候，我就系觉得系咪玩嘢先？即系你明知道利物浦同曼联之间嗰个关系、但系你都仲可以系。为系啦，即系又系为咗赢咯，即系为咗佢要佢自己嘅职业生涯上面攞多一个冠军、或者攞多一个咸头，佢就背弃晒所有嘅嘢就走咗过去。咁、但系咧，其实当中究竟佢同利物浦之间发生咩事咧？其实好似冇乜人 知， 好清楚知道。 系啊系啊系。 咁、我会摆翻落我自己身上，就系、是、我同。有先，其实发生咩事都冇乜人知道。 咦，不如喺度讲下， 即系咪先？咁好多人都问，咦，点解你会走嘅？点解唔做有线啫？即系系我一毕业就已经系做有线噶啦嘛，我都做咗四年，咁都有感情啊各样。咁虽则我唔系走咗之后去咗 now 或者去咗啲咩，然后即系个 path 系唔系同奥运一样，但系我都会觉得其实每一个人离开一个地方系有佢原因嘅。咁变咗我就会觉得系咪其实？当中有啲人事嘅嘢啊，或者 可能唔係淨係佢自己覺得話我要去攞個冠軍，所以我就加入曼聯咁簡單咯。咁我就嘗試揾好多嘅藉口去幫佢解釋咗，去掩飾咗自己心裏邊嗰種失望嘅情感咯。 我可以都分享下，我同你嗰個諗法都有啲似嘅，但係我就我呢一刻係憎佢嘅。 啊！ 即系我呢刻系真系憎佢，点解咧？因为虽然佢过咗阵冷河先去曼联啦，咁但系其实我某程度上中意利物浦嘅时候，就因为科拿啦，后期因为即系再后少少就因为佢啦。咁奥运就真系好代表利物浦嘅，喺其他人眼中啦，当然利物会觉得科拿先至代表到咁样，或者即系九十年代嘅利物嚟讲，咁。但系喺我嘅角度就，我会觉得奥运真系好有代表性嘅，因为佢赢咗欧洲足球先生，即系呢样嘢系讲紧几廿年嚟，除咗基紧之外都冇人做过噶啦，咁样，咁呢样嘢系好成功嘅。咁而佢真系好代表到利物浦嘅，例如风之子啦，又靓靓仔仔啦，咁样 金童 金童啦，咁样咁系去到04年嘅时候，佢要走啦，咁去皇马贱价咁卖，咁大家都闹晒鬼咁样，咁嗰刻我理解嘅，因为算啦，你都唔系留翻喺同一个联赛，咁我亦都嗰下都觉得信咗佢，我以为皇马会攞欧联啦，点知到而家都未攞啦，嗰之后嗰季就俾利物浦赢咗添啦，咁我会觉得系戥佢可惜，即系赢欧联嗰晚咧。我心里面会想呢，就是不知道奥运呢是啦，我没有争他的，我就说、如果他在这里呢，他说几好呢，这样。咁跟住到后期他说皇马不要他啦，咁他要来他说想返英超，咁当时曾经有传过呢 Liverpool 有开价嘅。咁唔知点解后尾不了了之啦，咁结果俾纽卡素攞咗。咁嗰刻我都好唔开心嘅，因为点解呢，我会觉得嗰一刻啦，我仲觉得他是代表佢系利物浦嘅灵魂人物嚟嘅，咁点即系佢正路都翻屋企啦，踢英超都咁。 但系其实可能系我又帮佢 defend， 即系可能系佢开到，我记得佢系有开过三场上翻利物浦啦， 系啊。 咁可能系即系当中发生咗有啲事，令到佢翻唔到，之后先令到佢即系有一个 mind twist 咗，就系、是。哎，我都翻唔到去啦。 系啊，我都已经唔系呢度嘅人啦。 即系我真系已经唔系啦，咁样咯。先至会去完纽卡素，跟住之后辗转辗转又去咗曼联咁 样。嗱，我都有谂过呢一样嘢嘅，但系点解我到呢刻都依家都原谅唔到佢咧？ 因为 就系佢欠我哋，佢欠我哋一个道歉。即系佢欠利物浦球迷一个交代。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即系做人做错冇问题噶。但是你要承认咯，如果他不承认，就即是他都不觉得自己。 他当初走是真的他错晒。 不是，我不是讲他走，我是讲他加盟曼联。即是他去曼联这件事是你讲一万个理由都解释不到的。所以他不需要解释，他只需要道歉。即是我底线很简单，你道歉。 即是说哎 ,sorry, 我真的搵食。 那类咯，或者其实我唔知啦，可能过返几年后啦，好多嘢都係咁嘅，嗰啲叫咩相逢一笑泯恩仇。即係你讲返个故事，其实我係理解嘅，点解呢，我哋到呢一刻都係如果睇住佢踢波长大嘅人呢，都会觉得佢係即係一个集体回忆之一嚟嘅。咁亦都会觉得佢代表到红军嘅曾经。咁如果佢肯道歉或者佢真心知错啦，咁我点会唔原谅佢啫，大家一家人嚟㗎嘛，曾经系。係咪先，咁但係到呢一刻佢欠我哋一个交代，就係、佢令我哋好心酸咯，即 系、 如果你唔能够赢佢哋，就加盟佢哋啦，咁样。喂，你嘅人嘅灵魂去咗边度啊？你唔可能讲呢句说话噶嘛？ 祝福佢噶， 我有祝福佢入波，但系输波咯，我都系咁谂噶。 同埋唔系，同埋我都会想佢系真系去咗曼联之后系可以，如果啊曼联系真系可以俾到佢一个机会可以翻身啊，或者 whatever 令到佢踢得更加好嘅，我会觉得 why not？ 咁如果真系得嘅，咁咪好咯。但系 turn out 系更加差啦，然后就淡淡然，跟住到而家即系退咗休，其实都冇乜人讲咁样。 同埋有污点咯，我觉得，即系有一个睇，即系至少佢未加盟曼联之前。利物浦嘅球迷都会奢望佢翻嚟，就好似我哋今日奢望费托啊、沙比亚朗素啊、肥宾啊咁样翻嚟。咁如果佢最后冇翻到嚟，结果而系去咗曼联嘅话，咁你话可以话人各有志嘅，咁但系喺我哋嚟讲就不能接受咯。而且虽然啊，而家有云佩斯去取代咗佢嗰个位置，即系 I mean， 即系同即系有啲相似啦，云佩斯更夸张啦，系嘛？咁。只能够嘅就系、祝福佢咯，即系佢要谂一样嘢就系、你唔好球迷唔系好合啊， 是我哋太有人性啊。 所以我是我因为真的太爱他，所以我唯有祝福他。 即是我哋有人性到的地步，就是谢拉特的纪念赛。他来讲波嘛，你见到啦，他来即是他做 commentator， 即是我哋都冇hurt他啦。咁到加力查前季嘅纪念赛他返嚟踢，即是我哋都冇hurt他啦，加力查都帮他讲尽好说话啦，我都最多只是感觉是唏嘘，见他穿返利物浦波衫，即是一个当其时他仲系同曼联有合约在身嘅人。咁但是会是觉得仍然是不能够原谅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球会是永远都大过一切，即是就算他是令我或者令你喜欢这支球会都好，如果他不道歉或者他不做返啲去补偿呢，即是我短时间之内我都是好难平复呢个心情。 可能迟啲他会。即是咁佢而家冇嘢做㗎啦嘛，咪除咗倒下马之外，咁咪唔知可能佢会出书呢，佢会剖析下究竟呢廿年嚟佢究竟经历咗啲乜嘢，跟住究竟有啲咩令到佢可以咁抛开一切加入曼联，背弃晒所有人对佢嘅期望。 不过如果要斋係比较嘅话，去比较佢同云佩斯呢，咁我就觉得即係云佩斯都帮咗佢囉，即係起码顶晒最臭最恶最衰嘅罪名，係咪？即係云佩斯个单又真係好离谱嘅，即係一啲即係类似咁样嘅故事係会令到球迷好伤心嘅。因为唔知啦，即係如果唔鍾意曼联嘅朋友呢，好似你同我咁样呢，其实都鍾意唔鍾意得好彻底㗎啦，即係可能我就会再激动啲啦，你就心里面会consider 一下身边其他漫迷嘅感受啦，但我就唔会嘅，即係我就明都明将去屌佢哋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你见到你自己球队嘅人去加盟，即係佢哋其实係会好嬲囉，我觉得就。你有冇闹过佢啊？ 好似完全冇喎。 喎，你都个人都几有大 爱。我都几包容。 你都真係几包容喎，真係。你真係非呢个真係。 我真係好失望同埋觉得我唔明白佢，跟住之后到我就开始搵好係啦，搵好多藉口帮佢个解释囉，跟住然后去说服自己係啦，係即係去接受呢件事囉。跟住就开始諗得懒係积极啦，得嘅佢入波然后曼联输波咪得囉嗰啲囉。 我记得费格逊呢，就有人讲就觉得费格逊点解签佢呢，除咗贪即係佢都仲叫有啲烂船都有三根钉之外呢，就其实佢係想 humiliate 利物浦嘅。 咁无聊。 我觉得有可能喎，佢有咩做唔出啫。即係佢冇嘢做唔出㗎喎、哦。即係佢好多时候其实都针对住利物浦而嚟喎。即係 even 到佢退休嘅时候佢都係针对住利物浦而嚟喎。即係佢有人讲嘛，话佢点解要奥运，就係、是、其实当其时奥运呢就好可怜地呢就将佢嘅 CV 呢。 啊，我睇过佢嘅 CV。 就周围声嘅，即係佢 agent boy 声嘅咁样。咁我觉得都好唏嘘嘅。sorry, 唔係喊，纯粹係弹上镜啫。咁呢唔好意思啊。咁呢个费格逊呢当其时就 offer 咗个 contract 俾佢，咁跟住然后佢就欣然接受咗啦，咁样讲。咁事后呢有啲评论啦，阴谋论去讲咧，就话其实费格逊 from day one 都知咧，即系奥运系好难翻山噶啦。因为点解咧？奥运嘅体能系真系唔得噶啦，已经。即系如果佢可以放弃夏格维斯嘅话，佢冇可能系签奥运咯。即系如果用翻同一个标准嘅时候就，咁奥运系咪可以大卖波衫咧？又唔系、哦，因为奥运佢始终系死敌。曾经系死敌嘅传奇人物啦，而家唔系传奇人物啦，已经系有啲过街老鼠味道啦。咁但系。你买佢返嚟又唔係又特别有商业价值，咁啲人就去估囉，就觉得佢係因为想羞辱利物浦囉。而点解佢做到呢样嘢，就係喺佢赢第19次联赛冠军嘅时候，係一个半军嘅红军嘅前锋啊，奥运係争啲攞冇奖牌攞，佢凑够佢十场俾佢出场、都叫做哎呀英超冠军啦。呢下係即係 如果站喺即係跳出去是我哋好憎曼联呢一个心，呢一个心情喺度谂紧。嗱，如果可以好 positive 咁谂，其实佢系唉见佢咁惨，冇人要佢、好啦，我收留你啦。跟住咦，见你其实你想攞牌嘅，你想攞杯噶嘛？好啦，俾你踢多几场啦。即系如果调翻转咁谂啊，都可以解释到噶、 哦。 但佢会唔会咁好人啊？ 佢梗唔会啦。我哋认识嘅佢唔系呢种啊嘛，如果唔系就唔会咁憎佢啦，系咪先？即系佢我唔识讲啊，即系。呢件事里面我倾向相信阴谋论嘅，亦都系真系解释得到嘅。咁啊，不过咁啊，第一节时间差唔多，我哋下节翻嚟再讲。 大家好，我系刁民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 V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